生最主动有我，头上戴着鲜花，多半情 爱是美。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，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就当过去是种学习。

了真给的想念，好像远方，你再不会回到这地方啊。

盼愿景仍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。 海边的小岛，连根脉藏在泥上，经不起烈日的照耀，受不了风吹。偶尔在等待，希望黑夜会到达，十天的回忆到了你，你是我到个温暖的家。